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那么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那么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持续低温啊，在持续低温的蓝色预警当中，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达到了6，感觉十分寒冷，所以白天的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路况信息。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这一时段西部的环路持续车多的路段有以下这些路段：西二环的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方向，以及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武警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同时西四环定慧桥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到了岳各庄桥，朋友们请注意绕行。另外莲石东路莲芳东桥到青塔桥西向东方向也是车多路段。目前北五环林翠桥和上清桥东向西方向分别各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到奥林西桥。同时北五环仰山桥到广顺桥西向东方向也是车多路段。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四元桥南和桥北各有一辆故障车，受其影响后车的队尾排到了三元桥。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1月24号，农历的腊月初八， 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对，腊八节啊。 我在朋友圈发现好多人说啊，今天腊八啊，包饺子吃。 嗨， 这个现在闹的什么节都要吃饺子啊。 啊， 这个。腊八传统的腊八节是要喝腊八粥的啊， 对，还要泡点腊八蒜是吧？ 哎，对，这个时期都可以泡、啊。 昨天我们已经跟我们的听众相约好了，提示大家呢，昨天晚上把豆泡上， 对， 今儿呢开始包蒜，买好米醋，咱们 一起泡腊八蒜啊。 嗯， 当然这个腊八啊它不是光吃，其实呢、 哎、 这个在腊八这个节日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习俗， 是吧？ 比如说呢除了腊八粥、腊八蒜、腊八酒之外啊、 嗯、 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在过去呢还有一个敬老的体现、 哦、 就是从腊八开始一直到春节 啊， 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一家人呢都尽量的要陪在老人身边来汇报这一年的事儿， 就别再出去跑去了，是吧、 哎、所谓汇报什么呢、嗯、就是修家谱，比如说这年里头啊、 哦、 你家都干什么了， 嗯 啊，你是又娶了个媳妇儿啊、 我又娶了个媳妇儿，这什么什么话，这是 想想 啊、哦、想想都不行， 生了个二胎呀、啊、 哎这现在可以了， 对、 啊、 就是婚丧嫁娶儿女天丁，在这个时候呢 对 要修订家谱，当然现在呢我们可能就是一般人家没有这个家谱的习惯了哈， 对对对， 但是呢在这个时段跟老人哎唠唠家常唠唠嗑是吧、 嗯、 东北话讲叫唠唠嗑也是挺好的， 没错。嗯，所以呢在这个就是这个一个腊月里头吧，它有好多的讲究，好多的习俗都是为了酝酿最后那个欢乐祥和喜庆的那个春节的到来。 对，俗话说呢、嗯、这个什么腊七腊八冻死寒鸦啊， 你听听这，你看一个老北京话应该是这么说，腊七腊八冻死寒烟儿， 八是吧，腊七腊八冻死寒烟儿， 腊八 算还有那个叫腊八冻下巴是吧，你虽然说冻耳朵吃饺子、 哎、 那你说冻下巴能吃点什么呀、 嗯、刚才不是说喝腊八粥吗、 嗯、 那个腊八粥啊熬出来以后它是那个黏黏糊糊的知道吧、 嗯、 你这不是要冻掉了吗，你这下巴然后来点腊八粥啪给你沾上 这是祭童解释吗 有这么解释的， 有这么解释的哈、 啊 哎、这腊八粥呢一家人在一起啊暖暖和和的喝， 对， 还可以送给街坊邻居一起来分享品尝， 哎， 但是这蒜就算了吧， 就是不能送人家去吃这腊八蒜， 对，过去有讲嘛，说这个为什么泡腊八蒜呢、 啊、 其实呢就有要账的意思， 是吧， 咱这一年啊到头了、 哎、咱得 算 算 了， 咱得算算了、 啊、好吧、 哎、 我的蒜已经包好了啊、 哎、好吧， 你的钱预备好了， 你打算跟谁算 好了，今天是腊八啊、 嗯、 一个挺美好的节气啊，日子 提醒大家天气寒冷啊、 嗯、 刚才天气预报你也听见了，真的是、 嗯、 真得冻死寒烟的那感觉啊， 叫京城开启冷冻模式啊， 没错， 估计冷冻模式还得有几天啊， 出门的时候要注意穿厚一点、 嗯、 哎，这防风保暖。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咱们分享点什么呢，反正也是离不开吃啊， 怎么着， 首先呢就是给我们报报蒜价， 蒜的价格， 哎，蒜价啊、 哦、 然后呢您开始包蒜泡蒜了没有、 嗯、 有什么泡蒜的讲究，每年都有听众问说我这腊八蒜怎么不绿啊，我这蒜怎么这个那个，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吧、 嗯、 高手们啊可以在今天分享分享。另外呢就是您把您那个泡好的豆那锅先给瞅一眼、 嗯、 看看有几种食材给我们报备一下， 对，这说是腊八粥啊，那个用料呢它就有的时候也不只是八种、 嗯、 啊，这个有的朋友反正你根据自己喜好吧， 有多的有少的， 哎，那些基本的咱们都配上了，然后根据不同的口味您再配点其他的，反正这也没有说非得有人监督着您或者说就得怎么着，不一定、啊、 对，反正就是今儿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就显摆显摆是 吧， 好吧，一起显摆显摆啊、 嗯、我们家腊八粥有60多种原料、啊、 开开心心的过一个腊八节， 好，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在今儿这个日子当中呢想跟我们听众来求助来打听，或者有什么分享的话题、 嗯、 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好， 这么冷的天儿，居然这么多朋友要搬家。 这么多朋友啊， 这是什么情况呢？ 搬家啊，搬家，那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办法啊。你比如说租的房子到期了，那你说你不搬家怎么办呀？是吧？ 嗯。 哎，这个搬家呢，他就得这个事无巨细呀。这个你想过日子吧，你有时候你觉得这我这有什么呀？没什么。但是搬家的时候一收拾，就发现哎呦，各种各样细细碎碎的小东西多了去了啊，都得装走啊，哪样也舍不得扔，怎么办呢？就得找点大纸箱子，七箱子、八箱子的、十几箱子的，那么去搬家。所以这位朋友就求助了，说我28号搬家哈，我需要大量的纸箱子，哪位朋友有不用的纸箱子，您能不能给我呀？ 嗯， 哎，这个也是助人为乐吧，因为反正咱那个纸箱子要用完了 也没什么太多用处， 也最多就是卖个废品什么的。 嗯， 是吧，您让这位朋友能够利用起来，那这也是这个做好事吧， 环保，还环保。 嗯， 是吧。 那这位朋友他留了个电话啊，是1366-911。哎呀，怎么好像1366-911-669，你这个好像多了一位，什么66991啊，哪个幺是多余的呢？ 你说的是哪个呀？咱这有俩要搬家要箱子。 啊，对，前一个 28号 搬家这位啊，您那个电话号码啊多了一位， 估计是， 啊， 不知道 是 是 到底是哪个多了啊？要是最后那个幺不对呢，还是怎么着？您要是听我们节目的话，您把您那电话补充一下， 好 吧？好， 我们来看这位啊。嗯，这位也搬家，说哪位朋友啊？ 哎， 有不用的纸箱子呀，您前一阵刚搬家完，您能不能把这箱子给我呀？我这也要搬家了啊。 嗯， 这位是刘女士，电话是1365-137-6667，这不多啊，这合适。 嗯，正合适。 1365-137-6667。 哎，你看人这个电话号码一写对了呢，人家就可能比您有优势啊。刚才那位您这本来排在前头先说的，结果电话号码错了，然后就人家排在您后边的刘女士呢，人家就先可能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联系了啊。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这两位可以沟通一下，就是你们这个搬家的日期啊，是不是能够前赶后错的给他错开点儿？这个前边这位朋友用完了以后呢，可以把这些东西接力传到下一位朋友 上。嗯，只要别给用坏了就行哈。嗯， 没错。 当然如果他们是一家子就更好搬了。 哎，你这叫乱点鸳鸯谱。 没准有的时候我们这有听众， 哦， 一家两口子就同一件事儿，哎，然后先生求完了，哎，夫人求， 就是 这样的， 俩人不约而同了啊，一个人， 哎， 一个在单位，一个在家，然后就都发了，是吧？ 嗯， 哎，这也太巧了吧。 哎，看这位听众的求助啊。嗯，他想问一下，就是北京哪些地方有收旧书的？ 哦，收购旧书。 哎，都是什么旧书呢？嗯， 它是大约有这个30-40年前的一些老旧的图书啊。说有知道这个能哪儿有收旧书的这线索的朋友们，希望您给提供一下啊，这谢谢大家了，生活互助嘛。哎，这个但是呢他没有留下具体的联系方式。 嗯 啊，这个如果有朋友知道什么地方收旧书啊，然后呢您可以把这个信息啊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我印象当中，我记得原来在那个鼓楼大街的，就是南侧啊，这个就是应该是在，快靠近这个南锣鼓巷附近的一个地方，原来有一个旧书店来的，但是现在还有没有不太清楚。 嗯， 这种一般经营旧书的这种书店呢，它可能会对这个比如说哪些朋友手里的这个旧书能够有兴趣啊，是这是一个方式吧。 嗯， 就是你可以找找那种经营旧书的书店，但是现在真的我觉得应该是很少很少了。 大石烂那边 嗯 好像 原来也有 啊 原来也有。 嗯， 但是它改造完了以后是不是还是存在那一个地方呢？这个咱得好好的找找了。 嗯 啊，如果有朋友知道这方面的信息，您分享给我们。 好，这位听众呢问了个问题啊，希望大家给出点主意。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老家有个亲戚的闺女， 嗯， 学习呢不是太好，就喜欢进厨房做饭。 嗯， 人有理想，说将来想当大厨。女生能学厨师吗？说也没见过有几个有名的大厨是女生啊。 嗨， 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女孩子学这个最后能特别出息吗？有出路，应该还是有出路的啊。这碗饭吃没问题，但是能不能学出点名堂来？ 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嗯， 啊，这个职业没有什么性别的这个区分啊，任何一个性别的人都可以从事。但是 从传统上来讲，好多女孩子吧，她觉得这个工作她比较是吧，这个是不是这整天跟这个油锅呀跟灶火呀打交道，她可能她会不喜欢。 人家不、哎、人家喜欢呀、哎、人家就喜欢进厨房做饭呀、 哎、只要你喜欢。哎，这个进厨房做饭和做厨师还真的是两个概念。 嗯， 你看咱们就是为什么他也有这种感觉，社会上的现象，这个在家里做饭下厨房一般都是女同志，但是真的你看那个知名的大厨是吧，这个酒店里边那总厨还一般都是男同志，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职业来讲，他可能还真的是和你平常在家里做家务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有些厨师的那个工作呀，他是需要把子力气。 哎，对对， 男生在这方面可能更有优势， 颠那大炒勺。 对，但女生有女生的优势，因为女生天生细心， 是吧？ 她很关注生活， 嗯， 所以有很多就是特别有名的西点、糕点师， 对， 哎，其实都是女士， 做这个什么蛋糕啊，上面弄个花儿啊，哎，雕刻一个造型。哎，这是他们的优势。 对， 你这个不存在于性别的问题。 关键就是学什么不重要，主要就是他感兴趣就可以啊。 另外 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啊。 另外还有一点，女孩子可能怕胖，这一般当了厨师多多少少好像都会长肉。 不要把你的疑惑建立在别人的理想上好吗？ 他是这样啊，据说就是说你不是你就说你管得住你的嘴，你不贪吃啊，但是长时间的在这个油锅这个炒菜这种环境下，据说哈、啊、就是你长时间吸那个味儿。那个味儿也会使自己营养过剩。 好吧， 嗯， 营养过剩啊，咱们这个粥里用了16种豆、哦、营养算过剩吗？ 这是谁呀？ 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好吧， 他说我们家腊八粥啊，我这泡好豆了啊、嗯、用了16种。 嚯、哦、啊， 这个豆和米各8种。 哦， 豆咱数数啊，8种的话有什么豆、啊、 红豆绿豆 黑豆 大 芸 豆啊， 花豆， 嗯， 黄豆一般没放黄豆的哈、 嗯、好像没放黄豆的，白豆 芸豆不就是白豆吗？ 黑还有黑豆啊， 黑豆我说了 啊， 这我的手指头快使光了呀，我也就数了6种。您那2种是什么呀、啊、很好奇啊。 对 米也8种，那白米、嗯、 小米糯米， 黑米糯米， 薏米，嗯，这个还有 大麦米 和花生米。花生米不算米啊。 有没有比较奇葩的物种啊，放在您的粥里我们没说到的，您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 米和豆各8种。哎， 我们再来说说蒜的事儿啊，大家给我们报蒜价了啊、嗯、今儿虽然冷，但是呢这个该泡蒜可以泡蒜，反正这个阶段都可以啊、哎、这位说物美超市卖的蒜今儿是3.98块， 嘿，有零有零了 啊。 这位是上星期五下午跟大洋路农贸市场买的蒜，4块钱一斤， 呵， 你看您亏了2分钱吧， 不便宜呀、啊。 这位听众呢说，哎，哪儿去了？反正这报的价都不太一样啊、嗯。 对， 但是差不太多。 哎，刚才还有人出主意呢，说那个蒜呀，您要泡不完呀，您就找点小沙子，您把它埋在里头。 嗯， 哎，反正到时候呢，这个烧点水啊，它会长那个，长出来那个蒜苗啊。说如果要是泡腊八蒜的时候，您发现那个蒜有点长芽了，那就也别用它。 哦，青蒜不就是拌面条特别好吃吗？ 青蒜是长出那个蒜苗，那个叶子啊，那个苗啊，那是青蒜。 反正我看我妈就给它泡水里了。 嗯、 我们这位网友安然说，我们家蒜太多，我就给它泡水里，它就发芽了。说这个蒜发芽了就不能泡腊八蒜了吧？ 人索性人家明明说的是埋在沙子里头 啊，也有泡水里的、啊、 也有泡水的。哎，一般泡水的时候呢，底下垫一点棉花最好。 嗯 啊，因为它能够吸水以后它不至于那么快就蒸发掉，这个比较有利于那个大蒜它长根儿啊，长出根来再窜那个小绿苗 啊。 哎，那个在春节的时候是也是一个点缀， 也是个景儿哈、 啊、对， 能吃是吧、 就是泡出来那感觉跟水仙差不多，只不过就不开花而已。 水仙和好吧。 你 我也是够了、 哎、对，你不信你可以试试，因为他们的从这个我觉得啊， 外形上来讲、 哎、原理上都是一样的，而且它从它那个植物那个种类的角度来讲也是应该算一类的吧。 行、哎嗯，好吧，来，还真有听众问到了怎么泡腊八蒜 啊，说今年头回泡，想问问这个有经验的朋友们。刚才有听众说蒜长芽了怎么能泡？ 对， 这个蒜呀、啊，其实呢有一个标准，就是如果您打算泡腊八蒜的话啊、 嗯， 首先蒜得完整， 对， 另外呢，您在剥蒜的时候啊，得留意一点， 尽量不要把那个蒜的表皮给抠破了。另外呢，发现有毛病的这个不能要。有的人说我这蒜上看着有点小疤了，或者看着有点毛病，我给它切开， 那 不 好，不 行，一定是要整蒜啊。 对，因为你泡虽然是泡在醋里吧，但是时间长了它也会有那个细菌的这个侵蚀，然后它就会锈了吧唧的，那个就不好看， 不会绿了是吧？ 不好看也不好吃。 对，另外呢，那个蒜剥完之后啊，一定要洗干净，洗干净之后还不算完事儿，你得把它沥干了。 对， 而且还不能图省事儿，得拿那个干净的，比如说纸巾啊、厨房纸什么的啊， 蘸一蘸， 擦干净了，就是避免携带细菌。 对， 都收拾完了之后呢，连醋带蒜装进一个密闭的干净的容器里面， 一般 放在低温处。 一般我们就选那个什么玻璃瓶子呀、这个玻璃罐子呀，然后那口啊，都拿那个保鲜膜给它封一下， 给它封上， 勒上个皮筋儿啊。 这个配比呢，大概就是1公斤蒜。配500毫升的醋，大概是这个配比啊。如果您比如说今儿开始泡，基本上除夕那天拿出来刚刚合适啊，刚刚合适。醋我们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必须得用米醋，因为这个米醋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不改变食材的本色。而且呢，这个蒜泡在醋里，食醋当中啊，它有一种东西叫有机酸，可以增加大蒜细胞膜的通透性。更加速了蒜酶的作用，所以它就会变绿。如果您说我不使米醋，我就使陈醋，那肯定不是翠绿的效果。 因为陈醋本身它口味就已经很独特了，就是它就有很重的口味了。 就不是那个意思了。 对， 不是那个意思了。 泡完了的最佳状态呢，应该说是从颜色上来讲啊，蒜是绿的啊，醋是发棕红的。然后从口味上来讲呢，蒜是发甜的，这个醋呢是带点辣味的。 还有人现在就是泡蒜的时候呢，泡这个腊八蒜的时候啊，搁点什么白糖啊、蜂蜜啊， 哎呀，完全没有必要。 对，其实这个没有太多讲究，但如果你说我就喜欢这酸甜口，您非要加，您自个儿加到您自个儿的碗里， 不， 别搁瓶儿里，是吧？ 对， 根据个人喜好啊，都是可以的。 好。接下来呢，这两位我觉得也可以交流交流啊。这是咱们有一求助的朋友，他说我想领养一只小型的幼犬啊，小狗狗啊，希望家里哪位好心的朋友啊，如果有这个小幼犬啊，这家里这个狗狗生的，您能送我一只啊？说我最喜欢那个就是我们家的孩子，他喜欢那种吉娃娃，那种小型的小狗狗啊。说这个如果谁有帮助的话，万分感谢大家。正好刚才这个平台上呢也有人发的这个信息里说，我这有刚满月的啊，8只小黑狗，哪位要啊？这个在将台路附近，但是这位朋友没说明白他是送呢还是要转让啊？这是小黑狗，也没说这个品种是什么。我觉得这两位可以交流交流。咱先说一下这个准备领养小型犬的这位朋友，他的电话是1326903-1099 1326903-1099。那么家里有这个8只刚出生刚满月的小黑狗的这位朋友呢，他的电话是1501075-4408 1501075-4408。 我从今儿早上一睁眼开始啊，就是满眼都是粥，就是大家在朋友圈里嘛互相祝福啊，什么腊八快乐也都是发的各种各样的粥，当然只能看不能喝啊。咱们这眼前呢也全是听众朋友们发的他们家的蒜和粥。 又来了。 有听众说，你看我这是蒜入罐儿，粥上火，据说今儿得吃包子。 吃包子、 不吃饺子， 好吧， 都是带馅儿的。 出什么主意的都有啊。不过从理论上来讲呢，您熬完粥以后吃点包子，这个倒是配的比较搭啊。 比较搭啊。 对。 这位听众呢给我们反馈了啊，说收旧书的呀，海淀图书城有。您呢可以坐这个公交车332路，在海淀桥北下车。在路南就能看见，叫海淀图书城。 是 说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我卖过我们家的古书，哎，这价格还是可以的啊。 火、哦。 另外呢， 古书您都卖？ 啊，不可以吗？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可以，这就是这价钱 你舍不得是吗？ 是不是价钱合适？ 啊，古书也分好多种呢，有些有收藏价值，有些可能确实没有收藏价值，反正还挺占地儿的啊。您自行安排。 好， 这位说网上有一个叫做孔夫子旧书网上收购。他们在网上收购书， 叫做孔夫子旧书网啊。 对，这个网上吧，就是如果您想买一些老书，就书店买不到，其实这个网上的书品种也挺多的。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中国书店 啊，收旧书，这中国书店在哪儿呢？您能给说的再详细点吗？啊，这个我知道新华书店啊， 王府井那附近吧，那片儿好像是。 我这具体的还真是不太清楚。 对，因为过去有很多就这样的，我们能记住。后来他什么搬家了呀，或者装修了，改头换面了，就有点找不着了啊。 没错，嗯啊， 我们再提供点纸箱子的线索啊。 这位朋友说纸箱子，您要想多找点的话，您可以去当地的那个卫生站问一问啊，他们呢有时候进完那个药品之后啊，拆完了箱，那个纸箱子就没用了啊，估计可能会象征性的收点费用啊，您可以去卫生站问一问，那就是说像什么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啊，这一类的地方。 对，另外呢，这位说搬家公司啊也给提供，但是都收费， 哦， 就是2块钱一个， 嗯， 大个呢是3块钱一个。反正这位就是最好能省点就省点，反正以前用过的纸箱子也没什么用，卖废品也卖不了几个钱，不如互帮互助，咱们环保一下，借给我们这位听众啊。如果您实在说着急，嗯，又没凑够， 哎， 又没找着，那您就相对的花点钱，先把这个搬家的大事儿把它办完了， 嗯， 这是要紧事儿啊。 好，这位朋友说，哎，给大家提个醒啊。嗯，我遇到这么一事儿，说有一朋友前些日子呀要求购那个儿童车啊，小朋友用那车，说我跟他联系了，还给他拍了不同角度的照片啊，发到微信里了，就通过微信发给他了，约好了说呢他第二天来看啊，结果呢我在家等了一天，那人也没来啊，然后也不来电话，微信也没回，说哎呀，说你要是不要了你就跟人家说一声，是不是要守信用啊，也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在咱们平台上啊，比如说你有一些求购或者是怎么样的求助，人家跟你交流了啊，你这其实不要可以理解，谁也不会说逼着你说我非得这东西你必须得要怎么样的，你把它说清楚了，这样也体现出自己的一种守信用的。 对，就算您跟人说好了， 哎， 您临时变卦了，说家里有事去不了，或者突然觉得这个不如那个好，也没关系， 哎，这东西都可以说开了的啊， 对，一定要告诉人一声啊， 嗯， 别让人家白等，这也是咱们帮帮团的这个诚信问题啊。 希望这位朋友啊能够这个亡羊补牢一下啊。 好，当然这个话题和我们今天欢乐的气氛有点差距哈，那么怎么弥补一下呢， 嗯， 我搜了半天就没找着能唱周的歌， 好吗？ 也没有跟蒜有关的歌。 那你可以找一首周杰伦的歌。 哎，你说这个腊八是一个多重要的一个日子哈，对咱们中国人来说， 哎， 你说怎么就没有艺术家给写首关于腊八的歌呢， 都涵盖在这过年里了，打起鼓来敲起锣。 好吧，那咱们听一个甜蜜的歌吧。 好吧， 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它透着那酸，糖葫芦好看它住家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愁来没有烦，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

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当时有一种活动叫什么，叫腊祭，腊是那个腊月的腊、 哦、腊月里边的一种祭祀的仪式、 啊、对，那个时候的古人呢会举办一些仪式，他们呢祭祀的是八位神仙。 八位神仙， 你知道哪八位吗？ 那就是那个李铁拐啊、吕洞宾啊、何仙姑啊、韩湘子， 可能我们 八仙过海吧。 一说八位神仙，就是首先想到的是这八位、啊、 对，你要说七位我都想不到这儿。 其实那是葫芦娃、 哎、好吧。 葫芦娃是七个吧、 好像 是七个小矮人也是七个哈、 哎、还有白雪公主、嗯、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反正不是那个八仙、 哦、 而是什么，就是包括河流、湖泊还有森林树木等等的、 哦、 这样的八位神仙， 是代表了自然界的这种力量吧。 对，因为过去的古人、嗯、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他们那时候特别敬畏自然、 哎、对， 现在人好像都不在乎这些、啊、 河神呀、风伯呀，就是这样的这个传说吧、嗯、这传说中的八位神仙啊。 对， 其实有没有这真不一定、 啊、对，当然不同的时期呢所祭祀的内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到后来就祭祀何仙姑、李铁拐他们了。 后来就只喝粥只包蒜了、 啊、哎对。 嗯，这个咱们最熟悉的腊八粥，其实呢在民谣当中呢、 啊、 也有一句话叫做送信的腊八粥， 就是给你送来过年的信息。 对，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年从腊八到正月十六啊、嗯、这不是过年期间吗、 哎、 称为年喜。 对， 老百姓呢要自己熬这个腊八粥，另外呢很多那个寺庙里也有赊粥的习惯、 嗯、哎 嗯 嗯，这个反正它是这个大家都认同的这么一种习俗啊。也有老人啊，这个那会儿跟我们讲啊，给我们小孩讲说、嗯、说这腊八粥怎么回事儿，其实也没有那么神秘啊，就是不像那个些这个专门搞文化的人说的那么神奇。其实就是什么呢，到了年底啊，这些时候这个穷人家里啊都没有粮食了。 对对对 啊，然后呢就去 搜刮搜刮这个， 哎，就是原来装那个红豆的那个炖子里头，哎，拿笤帚扫扫，哎，弄出这么一小堆来，哎，装那个芸豆的那儿弄出了点来，哎，这家还挺多啊，反正就是这些杂粮吧，一点一点凑起来，然后哎，那能熬这么一锅粥，这个就是久而久之就成了腊八粥了。 嗯， 啊，这个怎么讲的都有啊，反正这都是一种生活里边哎来的东西。 反正有穷喝粥的，也有富喝粥的。 哎， 说那会儿一些讲究的人家，这腊八粥啊，不光喝， 嗯， 还把它撒在庭院的树坑里，抹在树皮上，就是对树的一种 这 敬畏，也是腊祭的一种表现， 也算是一种祭祀啊。 对对对。嗯、还有敬天，所谓敬天呢，就是说这腊八还跟这个。跟乌鸦跟喜鹊有关系、 哦、 得把一根索伦杆子立在院子里的东北角、 嗯、 还得挂上西斗，里面得放点什么碎米啊什么吃的之类的，哎，专门供这个乌鸦和喜鹊享用，以此来敬天、 哎、对， 都是腊祭的意思， 属于叫敬天。因为这两种鸟呢它都不飞走啊，它这不是候鸟，所以这个到了冬天呢也是缺吃少穿的啊、 嗯、 所以这给它来点那个食物啊，这个可以让它得到这个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对，虽然很多旧的习俗我们现在不再沿袭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很多含义呢、 嗯、 我们还是应该有所了解的。 是吧， 就拿这个腊八来说，除了我们知道要喝粥包蒜之外呢、 嗯、 它是一年热闹的开始， 还得去算账去啊。 同样还得明白，就除了盼过年之外、 嗯、 这里面还有一个尊老爱幼的意味。 对对对， 要陪老人过年。 嗯， 好，我们继续啊，继续这个、 嗯 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同时呢来互帮互助啊、 嗯、刚才说到中国书店，好多朋友啊、 嗯、 像和平啊、君子兰啊、阿勇啊，他们都说了啊，这个中国书店就在琉璃厂啊，在这个琉璃厂，还有朋友啊，你看华南虎说的很细了啊，中国书店就在琉璃厂十字路口的东边马路边上。嗯 嗯，另外呢这位听众也特别细心，他呢说在香山公园东门后侧，就是那儿有一个孙中山的一个衣冠的一个塔， 嗯嗯， 说从那个东门走出来，顺着小路往下再走一段路， 哦， 说那个右手边有一个小书屋， 嘿， 专门卖 旧 书，同时也收一些旧书，挺好的。 哎， 说走到那儿呢，我就去过那个 小 书屋， 就淘点啊，这个淘一些旧书啊，其实也挺好的啊，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那个气氛书香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嗯，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反馈信息啊。 嗯， 首先给您问声好啊，叔叔阿姨您好， 他说我和我夫人呢在杭州养老， 哦， 我们现在住在老年公寓，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很亲切，很温馨，也很贴心，谢谢你们。 嗯，看来他们是通过网上收听或者来、手机是吧，是现在里边有很多的平台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对， 那我们得在这儿先祝您二老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这个马上要过春节了，祝您春节快乐啊。 今儿应该有粥喝哈、 哎、那肯 定的，老年公寓更得有粥喝了哈。 嗯，没错。 好了，现在我们再来分享一组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啊。 嗯，说点求购的吧。啊，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二手实木家具啊，一位朱先生，他的电话是18513266293，18513266293。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老式的纯棉豆包布和纯棉的白布。 嚯！ 啊，他说最好是过去那种本白的，不是漂白的啊。 哦， 对，他需要这些。 哎， 不知道您要干什么啊？ 本白的， 好奇的 啊。 是。 电话是13521417002，13521417002。 嗯，所以本白的就是那个布丝儿，它本身就是白色啊，不是倍儿白的。这位朋友要求购的是单眼煤气灶，就是煤气罐能用的那种，啊，是给老人求购的。电话是13521217-7238，13521217-7238。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踏步机，就锻炼身体的踏步机啊。电话是15510109838，15510109838。 好，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台人体秤。八九成新就可以，所谓人体秤是不是就是站在上面能， 那你以为呢？你以为是什么， 看到体重啊，主要就是称体重用的啊。看来这位朋友是打算是您是打算长点啊，还是打算减点啊？ 操这心 啊，时刻的关注自己的体重啊，这叫怎么的体重管理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240236171，13240236171。 哎，说实话，你们家那人体证被你踩坏几个了？ 我跟你说啊， 不计其数是吗？ 我有一朋友啊，我因为我达不到那个水平啊，我有一朋友叫王月波啊。王月波老师那会儿称体重的时候，就是谁问他啊，王月波老师，您多重啊？我啊，260。哎呦，您可得注意控制一下了啊！ 斤还是公 啊？斤、 哦、啊， 斤 公斤。 这习惯上，咱们老北京都说是斤、啊。哎，后来呢，这个，哎，这个大家都认为王卫波老师260啊。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啊，就那个秤啊，那个人体秤啊，它最高就只能达到260，就是你360，你站上去也是260。但是玩笑啊，那个现在月波老师人家也减了啊，现在这个非常的帅气啊， 还是260是吗？ 啊，现在就少了10斤啊。 这肯定不是玩笑啊。 好吧， 好吧，我们继续来说大家求购的东西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单眼的煤气灶，单眼的煤气灶、 刚说了啊。 哦，说了是吧？ 对，就是煤气罐用的那种 啊。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电脑一台， 哎， 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是什么电脑啊，是台式啊还是笔记本啊？ 嗯， 估计是台式吧，一般笔记本就直说了啊。瞧我这绕的，就是想老想弄清楚了、啊。 对， 想求购电脑一台，要没有维修室的。 嗯， 电话是17710887726，17710887726。 好，这位朋友要求购一台家用的小式的小型的吧？ 嗯， 电烤箱啊，这个是位施先生啊，这个电话是13683057457，13683057457。哎，这说到这个尺寸这个问题，我又想起了前些日子，上周吧，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位朋友求购那个3.5寸的那个硬盘盒、 嗯、 啊，我当时还给人瞎解释呢，因为我也好长时间没接触这个硬盘盒了啊。就现在这个硬盘盒，它就是真的是分3.5、2.5，哎，这样的这个口径，就是把那个硬盘呀、啊、可以直接的插在里边，然后再连接到你的电脑上。所谓3.5呢，其实就是咱们一般的咱们电脑台式机用的那种硬盘啊，那种普通的硬盘。然后所谓2.5呢，应该是那个笔记本电脑的那个硬盘。 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自己也是，我自己要买，然后去搜才去查，才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啊。也向上次那位朋友道个歉啊，上次还说人家什么3.5软盘呀，那简直就太老了，我这个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好吧，人都忘了这事儿。 哎，好吧，我是这正好从这个小电烤箱的这事儿，我突然把这个想起来了。 好，知错就改啊，给你点个赞啊。我们再来说转让的信息啊，照顾照顾转让的朋友。这位听众有一台电视，完好，是松下08年款的，43寸，能看200多个频道。价格好说，这能看多少个频道跟电视机 有关系， 有关系是吧？ 对， 也有关系 哈。到了那个时候的这个43寸的液晶电视嘛，它的这个里边的芯片的配置就不一样了。最老式的那个老款的那种那个大箱子似的那个电视，也就是看30-40个频道那就算多的了。 哦，因为我是有日子没怎么看过电视了，这事儿我也跟不上潮流了。 所以你也 out 了。 他说请自取啊，价格好说，他是在昌平的北七家附近， 哎， 电话是1316750-3968，1316750-3968。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苹果4平板电脑啊，64G 内存的，带原厂充电器啊，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iPad， 包装盒也是全的啊，有99成新。一直闲置没怎么用啊，价钱呢原价是4300，现在1800块钱转让。是一位姓张的先生，电话是1300-1050699，1300-1050699。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轮椅，大轮的，9成新，质量还不错，还能承重。因为家里地方小啊，所以想转给有需要的朋友。他说这是我原来腿摔了的时候买的，现在呢好了就用不上了。电话是1352-042-6080，1352-042-6080。 这位朋友想要转让一台小天鹅4公斤波轮全自动洗衣机，67成新，85厘米高啊，51厘米厚，宽51厘米，厚是52厘米，转让价格180元，在北中轴路附近，自己来取。电话是1560-1128664，1560-1128664。 这位呢想送一样东西啊，送的是什么呢？叫一头沉写字台。 哦， 什么叫一头沉写字台啊？ 一头沉写字台，它就是咱们这个一般标准的写字台啊，它是两边都有这个小柜子啊，或者是那个小抽屉啊。如果是一头沉呢，它就只有一边有啊，一边呢是完全就两个腿是空的。 那它不倒吗？ 这怎么会倒呢？ 那它那边沉这边轻，它 也是四个腿儿。 哦，我还真是不知道，因为60年代的嘛，所以没有印象。 它就是一个四个腿的这个桌子，但是呢，桌子底下会有那个小柜子，就是这怎么跟你形容呢？啊，咱们那种所谓的 形容了。 如果两边什么都没有的话，就叫三屉桌。啊，就是一个桌面下边呢有三个抽屉，然后是四条腿立在地上。所谓的一头沉呢，就是在左侧或者右侧还有一个一直通到地上的小柜子或者是带抽屉的那种。 哦，我估计有些那个年代的电视剧里电影应该能看到哈。对， 对， 一头沉的写字台，说就是60年代家里的那种啊，说保证没污染，谁要谁拿走，我们也不要钱啊。 纯木头的啊。 对，它是在林大北路东口，电话是1352-036-7973，1352-036-7973。 啊，这位朋友想要转让的是这个，拔罐器啊，有24个罐，全新的，带包装。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在邮电大学附近还可以送货啊。电话是1366-129-2083，1366-129-2083。 这位听众呢说，我给我妈妈呀买的这个 DVD 啊，我妈呢就看了2盘光盘就收起来了，现在更用不上了。 对， 说呢也帮我需要啊，您来自取，我送给您， 拿走， 人家也不要钱啊。家呢是住在劲松附近，电话呢是1355-244-0274，1355-244-0274。说不开机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在照顾病人不方便，但是我每天会定时开机的。 好的，那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爱英牌的儿童手推车啊，能推能坐能躺， 合金钢的支架，轻便结实，折叠之后体积比较小，还带个蚊帐啊。原价呢400多，现在160块钱转让。电话是1391-080-0011，1391-080-0011。 好，休息一下，再给我们的节日添点喜庆。这歌叫什么名儿？你知道吗？ 啊，想懵了，想不起来了。 特别熟， 哎， 但是 花好月圆。 错， 啊。 好多人都说这首歌叫《朝花夕拾》， 就是肯定不对， 真不叫这名。这歌在某一个时代的时候，就年头的时候特别火， 啊、 大街小巷都 不叫花好月圆吗 ？No， 叫什么呢？ 哦、我都会唱， 赶紧手机摇一摇， 好吧。如此悠悠，往日的岁月又上心头，朝来夕去的人海中。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苍茫的风雨你何处有，让长江之水天际流。你别等候，大雁飞过，菊花香满楼，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时光呀流水你匆匆过，哭一哭笑一笑不用说，人生能有几回合， 起来了吗？这首歌叫什么？ 哎呀，老串啊！ 哈哈哈哈！ 这是中华民谣。 中华民谣，那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啊，也可能是拿手机给摇出来的。 对， 这首歌其实大家特别熟，但是抽不拢的，因为这首歌叫什么呀？好多人都叫《朝花夕拾》吧，因为它第一句是《朝花夕拾》是吧？各种各样的名啊，其实人家叫中华民谣。 哎，没那么一歌啊，这个《朝花夕拾》杯中酒就是其中的一句歌词而已。 还花好月圆呢，你净想着花好月圆了。 他因为他有花好月圆看今朝，这是另外一首歌啊。 好，我们就 有点串， 特别热情啊！把他们家现在还有的那个一头神写字台给我拍张图片， 哎， 哦，就是这样的，是吧？ 你终于看明白了是吧？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您家这底下有点乱啊。收拾收拾了， 你管人家乱不乱呢？ 它有电线，不能太乱，知道吗？安全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几位听众的求助啊，节目也快结束了。 哎， 这位想问一下，说我女儿现在上2年级 啊， 想给她买一个学英语用的点读笔，说想问一下品牌，就是哪位家长啊，您用过这个牌子比较好？ 哎， 反正这个吧。因为跟我们家小朋友年纪差不多啊，就是小孩学英语这事儿吧，他首先得有兴趣。 嗯， 他如果就特别没兴趣，比较抗拒的话呢，